喂，大家好， 有冇啊？ 系 水浸啊！ 嗱， 唔得， 无所不谈嘅时间，我先讲少少嘢先。但系嗰个发电咧，今晚又阿 Lam Lam 咧同阿夜琪咧就冇喺呢个节目出边啦。问题就唔系唔构成任何分裂嘅问题啊，大家冇咁谂。而我觉得呢个节目咧，初初我揾佢咧构思系，我谂住有唔同嘅年纪去讲同一件事嘅。但系我发觉咧，到后期咧，譬如我讲啲好旧嘅嘢，要佢哋去，即系佢完全系冇嗰个 唔理解， 唔理解咧就好辛苦嘅。如果讲太新嘅嘢，我又唔识。咁而家我发佢哋而家有咗个新节目之后咧，我即系如果佢同我一齐做节目咧，我会阻住咗去发挥。咁如果佢两个自己做咧，会即系发挥得仲好，因为佢哋讲，佢哋讲佢哋新嘅嘢啊嘛。咁佢哋会做好啲咧，所以我决定咧。就即其实我是拖累了他两个做节目咧，其实即搞到他哋咧唔知点好啊！变咗而家佢两个做节目咧，佢而家有个新节目啦 ，up 得就 up 啦，咁其实仲好啲嘅。好啦，咁啊交代完啦吓，唔构成分裂嘅问题，呢度冇嘅，巴打台冇呢啲咁嘅衰嘢嘅啊！咁啊今晚咧大家。识我哋嘅 fans 就知啦，大咪啦，阿的啊，阿的啊，要上嚟，佢话带埋纸巾上嚟做嘅呢集，唔知点解啊？但系我哋讲好正经嘅嘢喎， 唔系讲正经嘢， 正经嘢，正经嘢， 喺嗰啲纸巾唔系喺地下遗上嘅，唔会在地上遗下废纸巾， 黐立立嘅， 系今晚我哋讲咩？我哋讲情嘅啫。喂，咁我哋使唔使嗱呢段 平先啦？ 整个 opening 先，呢个咧就系阿的咧好文采噶，佢写俾我，唔系我写噶，啲咁好嘢咧，我写唔到嘅。 收拾下心情先啊！ 我学下颜生讲先。 等下先，咦？哎呀，删咗个音乐，删咗。 我哋合埋眼，深呼吸，慢慢呼吸，慢慢呼吸。在平静的心情之中进入人生的时光隧道，寻找自己一生的最爱。一生的最爱是在你记忆里面，还是仍然陪在你身边？究竟你命运作弄，还是缘分已尽呢？年少轻狂，不懂珍惜，为何一生最爱总是在遥远的记忆当中？佢嘅样貌，甜丝丝嘅笑容，温柔嘅说话，你哋仲记唔记得啊？今集节目，仙人大咪阿的陪你哋寻找一生最爱。天柱，天柱嘅颜生都未够沉喎，应该 听双峰先再读啦。 我要双峰，即系咁啊！我哋。合埋眼，咁样先讲到。喂，其实， 有啲颜联冇 feel 啦。 喂，其实啲讲情咧，其实男人讲啱啲。 啱，男人多情 咯。男人啊多情，系啦，男人啊，系咯，男人啊多情，女人啊绝情嘅。 女人都多情，不过女人系专情。 女人多情大镬噶啦。 嗱，即系阿 Vinny 话，颜联先。 先谂大镬， 下面先咁大镬。 其实我可以再讲好啲，可以用呢把声。不过咧，你知我 顶啦，隔 篱。我其实我自己都打紧冷震咧，其实真系讲唔到嘅，要咁挫系嘛？就有时咧，佢要讲乜整起个鼻咧，嗰个鼻音先够重嘅。唔系，女人系点讲咧？男人咧就 女人系长情，应该咁讲。 女人啊，女人系 专情啲， 唔系女人一对嗰个对方咧，嗰个情一谈一觉得唔再冇情之后咧，佢真系同你斩。 嗰啲系绝情啦，咁面 都见都唔见，男人唔会嘅、啊。 男人就比较， 男人真系就算掟都好啦，过几年咦？ 系啊， 都睇得下， 即系好多嗰多 case 就系离咗婚过案，几年之后结翻婚， 系啊，翻桌啊嘛，我都自己试过几镬， 话你都试过几镬添啊， 唔系离婚即系叫分咗手之后，一路又又挞翻桌，不过都嗰段时间咧系比较短嘅， 不过男人好衰啊，男人啊即系。 咁讲今日嘅话题，一生最爱，但系男人咧真系见一个中意一个。 系啊，未死都未知 系啊，所以男人揾一生最爱都有几难。 系，啲、老婆睇紧咪话老婆咯，一定系噶啦。 系，咁梗系啦，我一定系老婆啦，谂都唔使谂啦。 咁、你都好冚捞喎。 同我讲唔听，所以我冇问题。咁啊得。 就有啲好襟捞下，咁都讲得出口就，即系我讲我老婆唔信嗰个死嘛，系咪？ 你平时讲大话多， 唔系我讲得真话多。 男人同埋一样嘢咧，就系、男人，譬如识咗几廿年嘅朋友咧，可以好 friend， 系 close 啊，或者咩都讲得啊，即系交情好深咧。但系女同个老婆咧就越越耐咧就越大镬噶， 系啊， 搞下搞下。变咗同屋主喎，真系 系啊， 住埋一间屋咁解嘅啫。 由感情咪由爱情转做感情咯， 系啦，冇错啦。 即系结婚咧，其实真系坟墓嚟嘅。即系初头咧，初头就会叫名啦，有啲人就俗骂咧， 猪猪 嗰啲咧，哇，真系自己顶唔紧。跟住咧，结咗婚之后咧，就开咗叫。老公啊，咁啊，再迟啲咧就可能叫咩生啊，即系如果嗰啲经济麻麻地嘅叫死佬添啦，系咪啊？即系越嚟越恶搞嘅，真系。唔系，同埋中国人咧，真系嘅。 含蓄啲， 含蓄啲啊！鬼佬唔系咁啊，中意你咪中意你咯，招招咯。 鬼佬就一定讲 I love you 噶。 系啦，讲完系啦，讲完先起身噶嘛，系咪先？又唔会介意对方牙都未刷，唔系臭牙口啊，咪讲乜嘢啊，刷牙先啦，咁即系唔会。 其实佢未必人有心嘅， 系 动作系习惯性嚟噶嘛，个动作。 系啊，即系中国人唔会咯， 系啊，即系我啱啱去完嗰个营咁讲，人哋外国人成日都讲我爱你，我爱你。中国人咧，即系个老公同个老婆讲我好爱你咧，就好难开口。 尤其是嗰阵时讲嘅啫， 尤其是老嗰一代更加难出，难讲，系啊。 冇错，你无端端讲我，你要又做 做错事啦， 搞咩啊？你无端端讲啲咁嘢， 诶咁啊，即系话俾啲女听众知，如果个老公突然间讲我爱你，即系有啲嘢噶咯， 一定濑嘢，一定有嘢。 突然间唔系过时过节送花嗰啲，又系濑嘢噶。 可能忏悔，唔系可能咧，寻晚嗰啲啊滚完，哇，嗰件仲衰过自己老婆，翻到屋企再。原来我老婆最好咁啊！梗系， 正常系噶。如果男人出去滚，啲女人出边滚嗰啲，都系冇老婆咁正。 系， 多数都系，我发觉。 即系要揾个冇咁正，我就唔知。唔系， 出边嗰啲就手啊。 系。 所以一定系冇咁正嘅，系嘛？系咪咁啊？我唔知你哋系咪啦，我就系咁啦。我遇到就系咁啦。 我就冇乜呢啲经验。 唔系你啲朋友啊，讲唔系你啊。 我朋友 讲朋友， 我朋友同我讲得好似系。 你认为啫？认为 我认为啊，即系认为价钱嘅问题。 咁啊，我朋友同我讲，因为佢点解成日出去滚咧？佢就话。等自己内疚啲，对老婆好啲咯，咁样。 呢个咁好嘅， 哇！呢个正咧， 我唔系啊，我以为就检查身体啊，屌你唔滚唔知身体好嘛，唔去滚下点知自己身体好唔好咧？ 咁 系，喂 body check 噶咋，系咪先？喂，屌我哋讲情，都讲下讲一滚。 唔系讲咸色，咸色。 唔系啊，咁你一生最爱你都系，其实 都系拉埋 拉埋 啊嘛，大佬。男人讲情爱一定拉埋性噶啦， 唔系男人系，其实男女都系嘅。如果真系揾。咁都佢中意系好唔理智嘅， 系啊， 做咗咩戆居嘢咧？接翻转头地咁啲嘢，你做得错嘅。 爱情系盲目噶嘛？呢个真嘅。 系啊，但系有啲人唔系嘅，有啲人中意咧，即系受虐嘅。 啊， 即系佢嗱，譬如佢中意一个女人咧，觉得好差嘅对佢，呼呼喝喝啊， 天生做兵噶啦， 系啦，挥嚟呼去。叫佢嚟啊嚟，走啊走，啊走走走， 好搞噶， 系咯，不过佢反而好中意嗰啲女人 嘅，唔系嗰啲长情嘅，嗰啲反而嗰啲两公婆反而挤得耐， 嗰啲襟啊， 系啊，因为为各取所需啊嘛，我中意虐待人，你中意被虐，妖紧夹噶系咪先？系嘛，有系真系有呢啲人嘅， 有我都识唔少， 系嘛， 系啊，喺个死佬烂系咁系咁闹嘅，喺啲 friend 面前，有啲情喐手。打噶， 即系 打个老公， 打个老公， 系啊， 打个老公暗春， 即系老公暗春好 happy 啲啊，个内心可能。 哇，我以前有个街坊系咁噶，俾个老婆追落街打，打到咧好似打仔咁啊，温啊揽住条灯柱惊噶，真系，但系佢好大只噶， 有啲。有啲屋企我发觉，即系有啲男人都系打老婆嘅，不过个老婆都系对个老公好好嘅，唔知点解，好似即系被虐狂咁嗰啲咧，系啊。 嗰啲真係比較講天生嗰啲， 天生嘅，但係佢唔會咩咁，唔會話有咩反抗喎。到即係打完之後打到黐廢之後，又轉頭攬頭攬頸嘅咯喎。 嗰啲我唔理解嗰啲。 阿 Winnie 話佢老公不嬲個口攞過油，哇！唉，你真係正喎。 咁啊 ，Winnie， 你老公係咪有啲 每晚都去咩？ 跟緊啲喎。 跟緊啲，跟緊。 咁其實大家都可以揾下嘅，諗下喂，真係一生最愛係其實。是有冇出现呢？ 有，一定出现过嘅。 有出现过嘅。 唔止一个添。 我諗唔係，其实唔止一个假嘅。刻骨铭心通常 一定有一两段 嘅。一段係特别，你即係午夜梦回都知道，即係会露出甜丝丝嘅笑容嘅。即係同佢热恋嗰陣时即係都会嘅。 唔係，我试过有个真係中学嘅时间都哇真係好靓女，同佢拍咗拖一个月到啦，咁佢散咗，跟住就同第二个一齐。哇真係好靓女，当年啊。咁即係十几年都成日諗返起呢段感情。但係十几年后呢喺街撞返呢，当佢变咗一个婶之后呢，身形暴涨，哇大佬大裤粗框眼镜变咗阿婶，个头发又唔打理之后呢，这个即係叫做呢个一生最爱幻灭咗啦，已经。 有冇即刻同即刻对住阿 Candy， 好彩。 即係你话斋囉，男人咩呀咩浪棉胎呀、啊。 本来可以晾棉胎，纸巾都晾唔 住。咁啊，所以每个人嘅一生最爱都唔同嘅。 喂，你嗰个唔算，佢系吸引你啫。即系通常高， 咁你 中学时代嘅高度咧，即系睇人嘅高度系咩嘅？系个样先嘅，即系随住个年纪咧，就慢慢啊落到个心口啊，一路落到脚咧，你去到脚咧，你就唔后生噶啦，一定。 唔系而家净系后边 OK 噶啦，唔使喺前边。 系啦， 咁唔系咁，你当年喂大佬你。 唔系你手 每一个有每一个阶段噶嘛，咁你出嚟做嘢又有另外一个阶段噶嘛，啱唔啱 啊？唔系你嗰个系你嗰个唔系呢个目标嚟啫， 你个女神啊嘛， 系啊女神啫，幻想中女神。 拍过拖一个月噶都 曾经， 不过佢跟住散咗同第二个 即系有冇谂住啊？好彩当年冇娶你到， 哇！屌讲污嘢，原来真系好，即时多得老婆都系你好。 我都见过以前有个女仔咧，系后生又好靓，哇！当佢真系四廿零岁嗰阵时，真系吓死人。 哇！唔系话， 真系个心真系咁谂，唉，好彩唔系嫁俾我咋。 哇！啲日久失修嗰啲， 冇变咗危楼。 不可能佢见到你 会咁谂， 哇！你好彩咁样啊，系嘛？不过哇，我就好啲，即系我系读个建筑系 嘅， 我系睇人会长远啲嘅，即系见到佢层楼都几稳阵咁样嘅，即系唔会话嗱，其实咧真嘅，即系譬如咧，你搵女朋友咧，或者你太高嗰啲咧，即系一耐咗咧，嗱，你年纪大就缩。啲骨縮咧，同埋一寒起個背咧就唔同曬樣噶，所以最好揾啲中等高度。 同埋通常啲年紀越大咧，一定係會肥。 係啦， 啊嗰下咧最攞。 同埋就唔好揾啲大眼嘅， 大眼 係一 大眼一凸大咧，個眼肚就到噶啦， 係啊，好快凸噶啲位，呢啲位全部快 真嘅， 即係唔好大波咁啦，係嘛？ 到時咪臭仔方便咯， 唔係嗰啲空前偉大嗰啲咧，就唔好喺地球生活咯，即係有地心吸力噶嘛， 係啊，上太空 係啦，唔係咁，我哋即係先講個樣先啦，係咪先？系嘛，同埋嗰啲太过中意食嘢嗰啲，你又唔好制啦。 系嘅， 系咪 生唔会肥噶，食嘢唔知点解啊？ 系啦， 廿零 唔系啊，佢改唔到佢个习惯噶嘛。 到卅岁后咧，哇，食少少嘢都肥。 同埋开始生一件两件之后咧，生仔之后咧，好难 keep 嘅真系， 系难嘅， 系啊，好难 keep 嘅。 唔系喎，咁你 咩喎？你老婆都 keep 得幾好喎。 咁啊 ，Candice 天生麗質啊嘛。 咁啊，嗱呢句係真説話嚟 ，Candice 真心嘅。 咁我同屋主都 keep 得幾好嘅，係講真嘅。 有啲人係食極都唔肥嘅，有啲人係啊，就係 Candice 咁，我哋都食極都唔肥嘅。 係咯， 冇啊，天生啊。 喂，真係好難喎，生幾件仲係纖龍合道係好難嘅喎。 好难， 佢纤龙合道呢个词语唔系好难明嘅， 我唔识噶。 即系鹰肥就肥，鹰瘦就瘦啊嘛，纤龙合道。 尤其是我发觉啲女仔生几件啊，可以个啰柚排到十三张， 冇咁劲系嘛？ 真系你真系扯死你，唔系见到啲真。 睇下佢咩啫，睇下佢有冇做下运动啊 ，keep 下啫。 系啊。即系你个最紧要系有冇时间咁。 系啦，咁咪个丈夫有啲责任嘅，大佬你等搵招唔得晚咁，边度啫？系咪啊？ 就 keep 咩 keep？ 咪咯， 其实两公婆一齐食。 两 食到两公婆都变晒大，一个大肥佬，一个大肥婆， 一煲姜醋两粉刷咁啊， 系咁食嘅两公婆。 我话系，有时又广告差唔多啦，我哋可以一阵翻嚟讲初恋。 哦，好啊。